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27面，527面，倒数第七行，倒数第七行。但净宗常为之一念、十念，则尽持凡夫之称念佛号一声，十声。如一即之无量寿经所曰：“此言念者，为称南无阿弥陀佛。”今此六字情名一念，是为念诵一声佛号啊，即名一念。这是念老告诉我们，净土宗平常啊，我们所说的一念、十念，只是指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念一声呢，这就是一念；念十声呢，就叫十念啊。下面举义吉法师的《无量寿经疏》啊，他也是这个说法啊。此是指我们这一个地区修学净土的人来说啊，大家对念这个字的解释呢，都是说称南无阿弥陀佛啊，称这六个字就叫一念。那么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念一声佛号，这叫一念。让我们想起世尊告诉弥勒菩萨啊，问弥勒菩萨，也问这个一念啊，一般人所谓的一念，这一念当中啊，有多少个细念？这是我们平常没想到的。啊，不但问你有多少念头，而且还问，这一念当中啊，有几相，有几时。啊，吉祥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物质现象；吉时呢，那现在讲的精神现象。这个问题意思问得很深。啊，弥勒菩萨的回答，实在讲，佛跟菩萨的一问一答，是教我们的。这个话我们问不出来。啊，佛带我们问出来了，啊，弥勒菩萨为我们细数，说一弹指有32亿百千年，这一念，一念当中有32亿百千年的，我们念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要不要一秒钟？就不止一秒钟了。一秒钟能谈多少次？啊，我相信啊， 至少可以谈五次。32亿贝钱念在成五，贝钱是100000了。一弹指有320兆啊。那一秒钟呢？1600兆的念头。啊，我们平常几个念头，心有所念，这个念头很粗啊。细细把它分析，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念头，这细念啊，大乘教里面所讲的意念是指这个啊。那我们此地讲的意念，就是凡夫日常生活当中是心有所念。这一句佛号念出口是一念，不念出口，心里面这个念着也是一念。啊，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这就是现在的科学了。啊，我们心有所念，这一念里面有1600兆的念头。我们说今天是一秒为单位，一秒钟，念念成心。啊，心是什么？就是佛问的相，哎，有几个相，现象，物质现象。啊，每一个念头里头都有物质现象，念念成心。啊。阿赖耶的相分啊，行界有时啊，每一个相分里头都有时啊，时是什么呢？见闻觉知、受想行识都有啊。啊，见闻觉知是自性里头的，在阿赖耶里头不叫见闻觉知。叫受想行识，你看色，色是物质，色受想行识，这变成什么？精神跟物质是融在一体的，决定分不开。啊，物质从哪里来的呢？物质的现象是念头。哎，你看念念成形啊。念是物质精神的基础，啊，物质跟精神现象这两种现象，通通都是从念头发生的，啊，那这个念，念算什么？啊，科学家认为把这个东西叫做能量，啊。受想行识，科学家称它为信息啊，物质啊，科学讲这三样东西啊，能量、信息、物质啊。佛法里面讲阿赖耶的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一念当中具足啊，一念当中完成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被近代物理学家发现。啊，他们的报告跟佛经上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完全相同。这一念有，我们才看到这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啊，宇宙万物。啊，跟我们自己的活动。如果这一念呢断掉了，这个宇宙突然就不见了。啊，所以佛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 不是真的啊，啊，无非是这个念头的相续相而已，它不是真的相续相。我们通常给它讲解为相似相续相，啊，绝对没有两个现象是完全相同的，啊，是大同小异，啊，相似相续相，这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那个一念叫真念，啊，大乘教里头说的一念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一念，就是佛所问的心有所念的一念。啊，我们凡夫心起个念头，念阿弥陀佛也是一念，但是阿弥陀佛有六个字啊，如果南无去掉，念四个字行。啊，念得快的话，看一秒钟能不能念得完。阿弥陀佛，大概差不多。啊，那这一念里头就有1600兆。啊，观经里面讲，下品下生者，啊，这是最低的了。如是智心宁生不绝，具足生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直接称阿弥陀佛也行，因为弥陀经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智持名号，名号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南无这两个字，这六个字都是梵语。音译过来的，啊，南无的意思是皈依的意思，皈命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它不是名号，啊，所以智持名号呢，四个字就可以。过去，莲池大师在世的时候，啊，他是明朝末年人，啊，万历年间人。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，啊，念佛怎么个念法？他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别人问他，你自己念呢？他说，我自己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教人有南无，自己就没有了呢？啊，大师就给他说，我是发心，这一生当中决定要往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所以客气话就不要说了。啊，南无是客气话。为什么教别人念南无呢？他未必有心求生净土，那对阿弥陀佛客气一点，恭敬一点。南无也是恭敬的意思，啊，也是礼敬的意思，啊，就客气一点。啊，对他有好处。啊，真正想往生呢，不用客气了。啊，这个话在《住创随笔》里面，啊，我们就晓得。早年，张家大师教我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真干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不真干呢，形式很重要。啊，加上南无就是形式。你真干的人可以不用南无。啊，只念阿弥陀佛就行。越简单越好啊。这四个字的意思说不尽呐。啊，这也不尽。我们需要花1000多个小时来消化它，无非是这一句名号的细说而已啊！啊，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趁佛名故，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。大乘经上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够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！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台湾大学有位教授啊，我们很熟。以后他教授不干了，他去做生意，卖书，开书店，啊，很赚钱。那比教授收入那就多了很多很多倍了。啊，严义平先生，啊，在台湾也很出名，啊，教考古学。董作宾的学生，他看我学佛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佛很会说大话了，很会吹牛啊，啊，能相信吗？啊，像这个就是他就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的。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能够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那不就太便宜了啊？可是我们学佛学了六十年了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！那为什么我们的罪业老是消不尽呢？我们过去生中有无量世啊，这一世一世的啊，我们从哪里来的？人不是从猿猴变化出来的，不是啊。啊，《大乘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的生命跟宇宙是同一天发生的。唐朝贤首大师的《望经还原观》这一篇论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，讲宇宙的起源、生命的起源、万物的起源，我从哪里来的？我的起源啊，《大乘经教》里佛常讲：一念不绝，而有无明。啊，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，就是三细想啊，这是宇宙万物跟我同时起源时间太久了，太长了，生生世世迷惑颠倒啊，尤其是入了轮回之后出不去了，轮回是个迷宫啊，永远迷在这里头啊，是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业。那刚才讲的了，我们心有所念，这一念里面要细分有1600兆的念头，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你就晓得了。啊，为什么消不了？可是，如果是用真心来念呢，一念就消掉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佛经上有个比喻，譬如千年暗示，那就是讲比喻无量界的迷惑，一盏灯就照亮了。那一盏灯比喻有真心， 与你觉悟了。一觉悟之后啊，无世界的业障全都消掉了。为什么？业障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真的可就消不掉了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这要知道。啊，物质现象假的，精神现象也是假的，自然现象还是假的。啊，自信清净心里面那是真的，那叫真如。啊，这个里面没有假的。啊，所以科学哲学。到最后没有法子啊，最后的问题不能解决啊，为什么原因啊？科学跟哲学都必须要有现象，有对象，它才能下手。要是没有对象了，它就没一点办法没有。真心自信，佛家讲的真如本性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科学对它就没法子了。决定探测不到，观察不到，你也想不到，啊，包括数学都没有办法推算到，啊，这一桩事情。大乘经上讲的好，为正方知。啊，怎么个正法呢？你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，哎，它就现前了。啊，就真得了。方法真简单呐、啊，可是做起来不容易啊。啊，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。啊，真的不执着了，执着的意念都没有了，在佛法里讲证阿罗汉果。啊，佛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教域里的这三个学位。啊，佛是最高的，相当博士学位；菩萨是第二个硕士学位；阿罗汉是第三个学士学位。啊，你能够把执着放下，第一个学位就拿到，能够不分别了，啊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了，你就拿到第二个学位，菩萨。如果再提升一级呢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这就叫佛。啊，一般能够真正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就是他把这三种障碍都放下了。啊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才能见性。啊，这才能对宇宙人生真相彻底、透彻的明白了，比科学哲学还要更进一层。啊，科学哲学达不到最后，为什么？他没放下。啊，科学家、哲学家要能够真正放下起心动念，他就成佛了，他就成的。啊，所以佛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教学49年，他教些什么？啊，终极的目标就是教你对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的彻底的明白了，他就叫这。啊，彻底通达明了，就叫成佛，啊，就称之为佛陀， 所以他道道地地是教学啊，他不是成神，不是成仙，跟神仙不相干，不相干的啊，他是叫你大彻大悟啊，把宇宙人生的真相都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所以除八十一劫生死中罪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说的一点都不过分。命中之时，见金莲花，犹如车轮，如一念前呢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人念佛的目的不是为别的。是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就像我们现在移民一样啊，这个世界很苦啊，人的寿命太短啊，学这门功课需要长时间，时间短了我们做不到啊，我们换一个修学的场所啊，我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，这个地方命中，命是生命，是身体，要知道灵性不灭啊，世俗人讲灵魂不灭啊，灵魂是自己，身体不是自己啊，在佛法不叫灵魂，叫灵性啊，性是真的，没有生命啊，我们的灵性跟着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临终的时候佛一定来接引啊，所以不必想到极乐世界在哪里，有多远都不要想啊，他来带你去啊，他要不来带你去，你去不了啊，那决定没往生。所以真正往生，临终一定见到阿弥陀佛来带你去，接引你去啊，这是下辈往生啊，他看到金莲花，犹如车轮，是讲莲花的大小啊，所以他自己看到自己的身体坐在这个莲花里面啊，一念前是很快的速度啊啊，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他由上可见，身念呢就是舍身啊，啊就是舍身佛号，如是临终身念乃至一念呢，皆得往生。所以人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是真的啊，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，有三辈，有九品啊，这是讲你到极乐世界的层次啊，极乐世界是个学校，阿弥陀佛办的，校长是阿弥陀佛啊，那我们要再像学校的比喻啊，学校有教务长，是观世音菩萨，有训导长，是大势至菩萨，他没有总务长，他不需要总务啊，我们这个世界需要，极乐世界不需要啊，只要这两个就行。他是学校，而且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无比的殊胜啊！到那边去，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 完全是平等的，寿命无量寿啊，所以学东西有的是时间啊，有寿命嘛啊，那个地方有的是好老师，有的是好同学啊，在那个地方上课的老师十方诸佛如来啊，都在这个学校上课啊啊，十方如来在极乐世界是教授的身份啊，等觉菩萨是助教的身份，你说多殊胜啊！所以到那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？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，都轻而易举、稳稳当当的拿到最高的学位——佛陀。所以。我们要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啊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要能真正成就啊，究竟圆满的科学，究竟圆满的哲学，那只有到极乐世界啊，真正达到究竟圆满了。这个地方去不难，条件很容易。如盆积清月，盆居士，清朝乾隆时间的人，这个人很聪明。应该是在20岁吧，也许不到20岁，就考取进士。啊，这是过去科举时代最高的学位。啊，虽然考取呢，他没做官，他学佛了。啊，一生没做官。啊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下面的兵部尚书啊，就像现在的国防部长，这也是高干子弟啊，在佛法上有了不起的成就啊，通宗通教，贤密圆融。啊，他的著作很多。啊，也到最后专修净土。他也是念佛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他说如实回心，一念念佛，若不往生，以佛本愿力故。啊，无不往生。如实回心什么意思？真的回心了，这不是假的 啊！这回心呢，对于世间这一切全放下了啊，人间天上都不想了，都放下了。只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！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知道啊，他那里是讲堂啊，是上课 啊，无论想学什么样的课程全有啊，阿弥陀佛会教你，诸佛菩萨也会教你 啊，还有许许多多等觉菩萨帮助你学习啊，他们来做教练啊，佛的助教，真的回心转意，一念念佛啊，这个一念没有杂念，没有一个不完成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是阿弥陀佛本愿的故啊，佛曾经发过这个愿，依照这个愿去修学啊，他一定能接引。至于观经中临终生念而得往生，于上所论一心之念是同是别，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，莲池大师与苏超中论之极为精确，啊，可见得这个疑问古时候就有啊。啊，莲池大师注解《阿弥陀经》，是《弥陀经疏钞》啊，这是学《阿弥陀经》必须要读的啊，大师完全是用华严来解释《弥陀经》，把《阿弥陀经》的地位提升啊，所以古人称为《阿弥陀经》是小本华严，《无量寿经》是中本华严啊，那《华严经》是大本的《无量寿经》啊，这地位提升了。书里面说，故知至心念阿弥陀佛一生，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良有正知理义心故啊。念老师莲池大师之论极为精确，这个解释对了啊！为什么呢？理义心，理义心，你是用真心念呢，不是妄心呐。它有这么大的效果。我们有没有真心呢？有。虽有真心不能现前。啊，现前起作用却是妄心。啊，为什么真心不能起作用呢？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一语道破。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一句话了，因为你现在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把你的真心呢障碍了，你有真心不起作用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真心就现前。对的，一点都不错啊，只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是利益心。这种心念佛了，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，能灭罪业，能消业障啊，而且消得非常快啊。 这桩事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真难啊。什么人能放下？那我们看到的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入定，放下了。所以他成佛了。在中国，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。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，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放下了，他明心见性，他成佛了。五祖当时放下的境界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放下是同等的境界。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成佛了，六祖也成佛了。成佛为什么不用佛身？这个不是他的事情，这是根基的事情。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三十二愿，应以佛身而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在印度这个机缘成熟，他要用佛的身份。那在中国呢？中国不是这个机缘，中国是应以比丘身得度者，慧能大师现比丘身而为说法。言的表演的相不一样，内里面完全相同，没有一丝毫差别。为什么？都是不起心不动念的，不起心不动念平等的，起心动念就不平等了。释迦牟尼佛没起心动念，慧能大师也没起心动念。佛教传到中国这2000年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不是慧能大师一个。他是太特殊了，年纪太轻了，24岁，又没念过书，学佛没有进讲堂听过一堂课，没有在禅堂里面坐一炷香，他就能开悟了，没有别的，全凭放下。华严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啊，只要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就成佛了，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就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。那3-5年放下的，7-8年放下的，10年20年放下的，只要放下，境界是平等。人就多了，五灯会员里面1700个人都放下了，跟慧能大师无二无别。能大师是一下就放下了，痛快淋漓呀！别人要搞个多少年，慢慢的一点一点放，也能把它放干净。放不干净不行啊！这个在佛法讲顿修顿悟，慧能大师是顿悟，别人是见悟。3-5年悟入这个境界，7-8年悟入这个境界，20-30年悟入这个境界，这个我们在佛教历史里面看得太多了。禅宗里头 五灯会员记载1700多人，锦都路啊，里面记载也不少。那如果再加上教下的啊，教下的像天台、华严啊、三论、法相，这个里面达到大开圆解，跟明心见性同一个阶层。净土宗里面理业心不乱，也是这个境界啊，名称不一样啊，都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我们相信2000年来达到这个境界的人绝对不止3000人啊，这是大乘佛法在中国的成就啊，远远超过印度啊。印度没这么多人啊。啊，佛教在全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个传播也没有这样殊胜的成就。啊，这个成就有人研究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成就？应当要归功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太好了，世界其他地区没有这么好的底蕴呐！啊，因为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师道，师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那从这一点呢，这些推测的人，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他。中国自古重视孝道的教育，那孝亲才会尊师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前几代啊，不要说多吧，啊，在我之前的两代。啊，我父亲这个祖父那一代啊，对于汉学，对于儒道的基础，都是我们后来比不上的。啊，我父亲比不上祖父，啊，我们也比不上父亲这一代。啊，这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孝亲的这个基础，尊师重道啊！求学，无论是世出世间学术，如果对你所学的这门东西不尊重，啊，没有那么样的恭敬心，对老师没有恭敬心，你就什么都学不到。啊，尤其是心浮气躁，这是做学问的大障碍啊！啊，那修行是去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啊！修行心要清净，心要定啊！啊，那我们看今天的社会，今天学校的学生。个个都是心浮气躁啊！那对于圣贤教育，他怎么能听得进去？所以，所学的知识不开智慧呀！啊，不但他不开智慧，他连三昧都没得到啊！在佛经里头，我们用佛经这个比喻来说。学华严的得华严三昧，修净土的得念佛三昧。三昧是三昧清净心，没有杂念啊。那用世间东西来学一样， 啊，你学《论语》的得《论语》三昧，啊，你学《礼记》的得《礼记》三昧，它真是这样的呀、啊！啊，先得清净心，后就智慧开了。啊，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，现在所得到的全是知识。啊，学生也崇尚广学多闻。啊，他们没有办法一门深入尝试熏修，他不走这个路子。啊，广学多闻，靠什么？靠记忆，看得多，读得多，记得多。古人称他做记问之学。啊，《礼记》里就有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。这句话说得很重啊，为什么？记问之学就是今天所讲的知识，它不是智慧啊。开悟了之后，开悟了是智慧啊。开悟，一部经通了，一切经都通，还是老办法。啊，你要广修多闻，你别着急，你先把一门搞通，一门搞通，门门都通了。啊，不需要广修，你就多闻了，你全都会了。啊，东方出圣人呐、啊，西方出学者，不出圣人。啊，圣人跟学者不一样。啊，现在我们跟人家谈这些话，没人相信。啊，别人说我们在说神话。怎么办呢？必须要有实验，那科学讲究实验嘛，用实验来证实。啊，如果真的有几个好学的人在做实验，学一门，啊，多长时间？10年，10年学一样东西，10年之后看它的效果怎么样。如果10年之后它真的，这一样东西通了，其他东西门门都通了，那就证明了，这不是神话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真的一门通啊，门门通啊，啊，可以让人回心转意。啊，认同老祖宗这些老方法，老方法在中国用了10000多年了，非常有效果啊。新方法才用了几十年了，啊，顶多100年吧。啊，这100年把这个思想搞得这么混乱，社会搞得这么乱。史无前例，能不让我们认真去反省一下吗？为什么搞成这样？原因何在？啊，今天这个世界快要到存亡急绝的关头了。啊，社会会崩溃，啊，地球会消失，会毁灭了。科学跟哲学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 啊，你要问中国传统，中国传统有办法。你要问佛，佛有办法。问题就是说，你信不信？啊，你要信，真能解决问题。我有理由相信，灾难再严重一些，可能科学家的时候到山上去找神仙，没有办法了，只有找神仙了。平常说神仙不灵，到那个时候临时抱佛脚了，走投无路了，逼上去的时候还是能解决问题啊？为什么？道理在此地啊！现在这个道理，少数科学家知道啊，这些量子物理学家知道，知道什么？知道人的念头与整个宇宙啊息息相关。啊，他要能肯定这桩事情，问题就很容易解决。啊，因为个人的事情，个人身体不好，有病，要不要用医药？不要。用什么方法？念头一转，身体就转了。啊，你身体里面很多病毒的细胞，它就恢复正常。恢复正常就是健康。啊，真的不需要啊！不相信，那你就一定靠医药。啊，你不用医药，你解决不了你的问题。啊，真信的人少啊！啊，信佛的人很多，真信的人不多。真信的人能解决问题啊！啊，我们原来也是不信，以后勉强相信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才真信呢？学了四五十年才真信的。啊，为什么真信呢？这就是道理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花了五十年的时间真相信啊。啊，那你没有花五十年你说不相信，我会点头。啊，应当应该的。不是功夫不到吗？啊，五十年的天天干呢、啊。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，那个没有用啊。啊，我学佛六十年，讲经五十三年，没中断了。啊，天天在读，越读越欢喜，越读越明白了。啊，真的相信了。啊，相信意念能转变外头境界。啊，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，我一看报告完全了解。啊，我了解的这个东西的深度比江本博士深啊，他了解的不如我。啊，所以古时候的人有一个最优越的条件，这是从小教成的。他对古圣先贤的东西 不怀疑，他能相信。他对老师不怀疑，相信老师，占了好大的便宜。现在年轻人不行了。啊，对老师不相信，没信心。啊，对课程半信半疑，对古人的教训完全不相信，那就太难了。纵然我们做成实验，啊，搞一个小村，搞一个小镇，做成实验。是不是人都相信呢？不是，一部分人相信，还有一大部分的人不相信。那你就知道现在圣贤教育多困难啊！啊，佛法讲度众生啊，真不容易啊！啊。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，他们那时候容易啊，他们要到了今天也不容易啊。啊，所以扎根教育、基础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。中国人搞教育，外国人实在讲连做梦都想不到啊！但是今天中国人自己疏忽了，自己也不知道了啊！只有读古书的人，哎，看到过去留下来这些记载啊，但是外国人学中国历史的，确实我见到好几个，没有不佩服中国人啊。中国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人口，几千年来社会长治久安，他们非常佩服，怎么能做得到啊？政权一建立，至少有150年到200年的太平盛世改朝换代，动乱的时间并不长，政权一建立大概5-6年的期时间，社会秩序就恢复。啊，所以他们研究啊，什么方法造成的？啊，实际上教育，什么教育？家庭教育。这中国人讲啊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，家庭都把人都教好了，啊，人人是好人呐。好人做好事啊，社会怎么会不安定，天下怎么会不太平，就这个道理啊。国家鼓励家庭教育，所以中国社会的成就靠家庭，今天家没有了。8年抗战之后，中国人叫家破人亡，这是对中国最大的损失啊！因为中国的家自古以来是大家庭，它不是小家庭啊。一个家庭，普通家庭大概都有300人的人口，有这么多人呢、啊？ 望族有七八百人，啊，人丁不旺的应该也有两百人左右啊。五代同堂，啊，这么大的一个家庭，要管理不好，家不就乱了？啊，所以每个家，如果你们看看家谱，是家有祠堂，啊，祠堂是纪念祖先的。人能够不忘记祖先，他就会孝顺父母。啊，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厚啊！这个教育不能疏忽。你要想你一家人，子子孙孙、世世代代都是好人，啊，祠堂教孝，这是根呐、啊。祠堂没有了，根你拔掉了；家谱没有了，你家庭历史没有了。人要知道家庭历史，他怎么会不爱家？啊，我们老祖宗是谁？老祖宗是皇帝，再往上追是神龙，是伏羲。你能不爱家吗？啊，伏羲到现在5500年，啊，这是知道的。家庭源远流长啊，啊，人的那个爱家的心、爱国的心从这生起来。啊，这是教育里头最主要的一个环节，怎么可以轻视？啊，真正研究中国古代历史，你去看看每个人的家谱，我们就深深相信，中国的汉族的的确确是炎黄子孙。是伏羲神龙的后裔啊，汉族是一家人呐、啊。这个历史保存的很完整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，要珍惜，要爱护啊！啊，所以在这么大的一个家庭。那我们在中国地图上看，啊，现在虽然没有了，名称还在。啊，看看中国大陆地图，农村里头叫王村，那个李村，啊，那是黄集，啊，集是聚集在一块。那你看，那就说那一个村就是一个家。那原本他是一家人呐、啊，啊，家庭有这么大的人，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大的家，所以他不能没有家道啊，不能没有家规呀，《弟子规》是家规呀，家规里面的共同家规，那、啊、还有不同的，啊。弟子规113章是共同家规啊，每一家都必须要学习的啊，所以他有家规，有家学啊，有这个家业啊，他的一家经营的事业啊，所以世世代代 老人要教子孙继承家道，继承家规，继承家学，继承家业，个个家都好，都整齐，社会安定，天下太平。所以在中国古代，人为什么喜欢读书？读书读好了，将来做官。为什么要做官？这个行业是最快乐的，最清闲的，地位又很高，待遇也不错，没事情干。为什么？人人都是好人啊，事事都是好事。做官的最轻松，去360行，哪一行最快乐啊？做官。你也看看《四库全书》的几部，几乎里头有一半作品都是做官人写的文章诗词。为什么？没事干了。游山玩水。一个月有一两件案子就很多了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，各行各业最辛苦的就是做官。现在官不能做，太苦了。现在要做做和尚啊。就像从前做官没事啊。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干自己喜欢干的事，没有压力。多自在呀。在从前只有做官能享受到的。所以做官他就能做学问。没有事情读书。你看古代这些官员留下来的著述多少啊。这都是什么？他没事情干。他在专门做学问。他不离开书本。就这个家太重要了。现在中国像古时候这个家，我想是不可能再恢复了。所以我就很期望呢，现在说的是企业家。让搞企业的人把中国传统的这个家的精神恢复起来。那中国还有救。中国还可以出现千年盛世。企业继承中国传统那个家道、家规、家事、家业。过去中国人的家是血缘关系，有血统关系。现在企业做的是，这是道义。这就是儒家讲的仁义的关系。能做得到啊。你这个企业里有规矩。有礼节。有道。道就是理论的基础。这个道理就是为社会服务，为人民服务。无论你干哪个行业，我这个行业是为社会服务，为大众服务，不以自己私人利益为第一，是以服务为第一。员工都是我的兄弟姐妹，要用亲情去照顾他，要好好的去教 这个教育他。啊，不但他在这里服务给你做，你好好教他，提升他的德行，提升他的这个工作能力，提升他的境界。啊，要照顾他，他的家，啊，他有父母，所以企业家的时候应该自己办安养院、养老院。养老院养谁呢？员工的老人，统统照顾到。那个员工会死心塌地替你服务。啊，我们要办子弟学校，子弟学校就是我员工的子弟。你这样照顾到的，你的员工一生不会离开你，他会把你的企业当作他自己的家业，就成功了。啊，中国社会要能够走向这样的，千年盛世绝对会出现。啊，企业的老板大家长啊，啊，必须要尊重啊，必须要听从啊，啊，以道德伦理来管理你的企业啊，这个要是全国都推行了，做官的人又快乐了，没事干啊，不会再有这么多的案件了啊，所以国家应当要推行。中国过去的成就没有别的，就是家太好了。啊，家把这个社会的可以说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个社会安全的责任，家承担了。啊，今天做。换一个方法来做，还是可以做得到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一心呢，莲池大师所说的正知礼一心，这很重要。如果我们用礼一心的生来过生活，用礼一心来经营事业。菩萨事业，菩萨干的，啊，经商菩萨商人，啊，居家是菩萨家庭，那怎么会不一样啊，我们希望年轻的同学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深入经藏啊，佛化世间啊，佛化世界啊，那跟极乐世界就没有两样了。下面说，人有疑念啊，别人有怀疑，罪即多起。这个造作罪业多生多世啊，无量劫来啊，业重障身啊，久请忏悔，忏悔就忏悔，见机功德殊可消亡啊，就消灭罪业，这是一般走的路子。这个大家相信啊，啊，你业障重，你要天天忏悔，你要勤于忏悔，啊，慢慢的积累功积德，啊，才能够灭罪，才能够消灾，啊，这个大家相信。 现在跟你讲了，念佛一生灭多劫罪，因好像太微太小了，那个果啊太巨大了，故说不行了。听到经上这话，能不怀疑吗？一念就灭这么多罪。所以莲池大师讲得好，今为至心者呢，皆一心也。这个一心人真心啊，理心啊，一念真能消。你看慧能大师在无住方丈时听讲经，我估计不超过2个小时。他怎么就能够明心见性，就能成佛了？成佛是什么？无量罪业全消了。哪有带罪业成佛的？没这个道理呀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还带罪业吗？不带了，通通消干净了。他用什么心听呢？智心。人家用真心听，2个小时就大彻大悟。你用妄心听，你听上80000大劫都开不了，都到不了这程度。为什么呢？杂的有杂念，杂的有妄想。真心立念，真心没念头。真心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心地感性，一尘不染。用这个心念佛，那还得了啊！所以一生佛号能变灭无量劫的罪。理上讲得通啊！所以我们对于这桩事情不怀疑。问题呢？我们怎样训练成一心？这个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顿悟我们做不到，我们从渐修。先把我们做到功夫成片，这能做得到，我们有信心。功夫成片之后，继续努力提升到四义心。四义心得到了，再往上努力提升到理义心就成功了。那就是此地讲的境界了。到理义心的时候，无量劫的罪业都灭了。下面说，若四义心呢，虽能灭罪，唯利益少数，罪将复现。多多之念呢，只可减少少之轻。这是我们平常人。念佛了，都在这个局限在这个境界里头。四义心。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这就是四义心。阿罗汉能做到啊！虽然能灭罪，力量少数。如果扶不住的话，业障还会现前，扶不住啊！我们讲啊，经不起诱惑， 名闻利养现前，财色名食睡现前，能不动心吗？啊，真正能不动行啊？怎样能不动呢？你得先看破啊，知道什么？知道这个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自信清净心里头一发不离了啊，所以大乘经教所讲的一些道理境界不能不透彻啊，真正透彻明白了，你看这个世间跟一般人看法不一样了。一般人看法总以为是真的啊，所以他自自然然就起了控制的念头。干预的念头，占有的念头，这就叫造业了。啊，特别是清净。很难放下了。啊，真看破之后，他就真放下了。对于什么事情随缘，就随缘妙用啊。不分别了，不执着了，啊，没有干预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心才得清净，才得自在。啊，多多之念，只可灭少少之罪。这是一般凡夫他们做的 啊，那么这一段莲池大师在经上讲的智性，此之智性啊，正说理一心啊，一心即朗啊，朗是明朗的，一心是智慧。一心是光明，即妄顿空。这个即妄是什么？妄想、业障、无始劫累积到现前，这即妄啊，一下就空，就没有了。啊，欲如千年暗时，其一一灯，暗不说灭的。灯一点亮的黑暗就没有了啊！千年暗示是比喻极旺啊，你累积的这个罪业重啊，多啊！啊，为什么不求悟啊？在此地，他真正的意思，为什么不用真心，你要去用妄心？你用妄心，妄不能灭妄。妄控制妄都相当困难，真心能灭妄。啊，真心记住，就是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，就真心。啊，真心是清净的。没有染污，我们分别执着就是染污， 啊，自私自利是染污，名闻利养是染污，五欲六尘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，啊，这个东西通通放下了。啊，自在随缘，真的在生活上得大自在。啊，真智慧，大自在，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，不是财富，也不是地位。啊，是什么呢？你活得非常快乐，你生活得非常惬意啊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压力啊，这个才叫幸福啊！啊，底下这一句话，这是佛门里面的口头禅了。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，《法华经》上说的。啊，都是真的。不读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有知有这一句话了，《法华三昧观经》云：“十方众生，一称南无佛者，皆当作佛，唯一大乘，无有二三。”说的比《法华经》上还清楚啊！十方众生没指定哪一种人呢？什么人都可以啊！你只要念一句南无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更不可思议。更殊胜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你阿赖耶识里头已经有佛的种子，有佛的种子，遇到缘，他就起现行，将来肯定成佛啊！就是这么个道理。而且佛的种子呢，它是大乘，它不是二乘。它不是三乘，二乘是大乘小乘，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，它都不是，它的种子是佛，它将来必定成佛啊！一切法门，一切诸法，一相一门啊，所谓无生无灭，毕竟空相。无生无灭，生灭不可得，毕竟空相，当体即可。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啊！如果我们真正明了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，我们就明白啊，确确实实一切法不生不灭啊，你要找生灭找不到啊，没有生灭。这一切法存不存在呢？说真的，它根本就不存在。啊，我们怎么会以为它是存在？就是因为它，你以为它存在，是你错误的观念，它存在了。你要是正确的看到它， 它不存在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们用电影来做比喻，你就晓得了。啊，现在的电影进入了，是用数码的。啊，以前用胶卷的。啊，我这个年代玩这个东西是胶卷的。啊，这是电影的底片。啊，我玩过好几年，玩这玩意。啊，我们去拍，啊，拍这个片子，一秒钟拍24张，在放映机里面也是一秒钟放24张，每一张是独立的。啊，可是放在荧幕上，你看到谁动了？汽车动了没动？你以为它在动，它真的没动。啊，这是幻灯片吧？放映机镜头打开，这一张幻灯片照在荧幕上。啊，它动作很快。镜头关掉，又换第二张。啊，第二张照的是照在荧幕上，再去换第三张，一秒钟24张，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，我们眼睛以为真的了，啊，告诉你根本就不动，啊，那小朋友说他动，怎么说不动啊？他就不相信他不动。了解这个幕后的真相呢，就晓得他确实没动啊。啊，我们眼前的现象就跟这个电影道理完全相同。你看，这个一秒钟才24张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现前这个境界，啊，这些事物一秒钟是多少呢？1600兆。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啊，谁知道它是假的呢？弥勒菩萨知道，释迦牟尼佛知道。啊，不但他们两个知道，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八地以上的菩萨都知道。啊，那我们说八地以上的。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五个位次的人都知道，他们亲眼看见的，也就是他们有能力啊，一秒钟1600兆，他能够看出一张一张的，这个很厉害了。啊，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啊，物质现象假的，精神现象也是假的，自然现象还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他们彻底放下了。连放下的习气也渐渐地消失掉了，那就证到究竟果位了，妙觉位了。啊，妙觉位上，十宝庄严图不见了。啊，所以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也不是真的，啊，最后真的漏了，漏出什么？常寂光净土。这就是自性，这就是真如，这就是禅宗里面常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这是真正的自己啊。 佛法到最后把真我找到了。啊，阿赖耶是假我，不是真我。啊，所以一心即朗，即妄得空。啊，跟比喻相近。啊，千年暗示，一灯就照明。啊，那么一称南无佛，皆当作佛。啊，一切诸法一相一门，无生无灭，毕竟空相，这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所以《般若经》的总结是：一切法无所有。毕竟空不可得，人如果入了这个境界了，他就不会起心动念啊。那不起心不动念呢，他就明心见性了。我们今天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我为什么要放下？我为什么要不起心不动？他不肯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才知道不起心不动念是正确的，起心动念是错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清净心里头没有这种错误啊，这个错误是在阿赖耶的人，清净心里头没有啊，妄心里头有啊。我们今天不用妄心。啊，妄心带来罪业，妄心带来灾难，妄心带来疾病，啊，妄心带来无量的烦恼。你用它干什么？啊，用它就搞六道轮回，不用它至少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常常问问自己，何必要用它呢？啊，何必要在六道里头搞游戏呢？没有真正觉悟，如其在六道里头搞游戏，又何不到极乐世界去游戏呢？啊，在极乐世界游戏以后，可以回归到自信。六道里头搞游戏，最后回归的是阿鼻地狱，肯定的。你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果报，不能不知道。宇宙人生不是真的，只有佛法讲得透彻，讲得明白。啊，人一定要断恶修善，要积功累德，要能够辨别真假。啊，极乐世界是真的，设法界是假的。的人生是最好的机缘，什么机缘呢？可以做善，可以做恶。这个机缘是两极端的。你行善，你的福报无量。啊，那你造恶的时候，你那个果报啊，也是无量无尽呐，很可怕。啊，你真参透了， 你自己才有一条光明的大道。那为什么呢？该舍的舍，该取的取。啊，你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我们今天用什么心的生活？要用理一心，物就是理一心。啊，迷就是轮回心呐、啊，理一心是真心呐、啊，是佛心呐、啊。啊，莲严池大师为观经之智心，就是理一心，这个说法非常正确。盖临终清净如火，乃生实心，故能顿摄万缘，唯体一念，念念立念，念念实心。这是我在前面讲的。啊，这个缘很难得了。啊，临命终时，地狱相现前，他这一惊吓把妄念吓掉了，真心出现了。啊，他那就是一心了。那一念的时候，哎呀，上品上生啊。啊，这个事情是真少，但是理上讲得通。啊，不是讲不通。啊，这个缘很难得了。啊，无逆失我。造极重的罪业，临终地狱把他吓到了，啊，把他妄念全吓掉了。莲池大师这个意思就这个，啊，确确实实，啊，所以地狱相现前，他真相。只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了，啊！立刻，是就是放下，放下万缘，唯体一念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一个妄念都没有。念念立念，立什么？立妄念，念念实现真心。啊，是自信，所以念念其真，念念是佛。一般人念佛念到这种程度，太难太难了。啊，离业心就是宗门的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啊，我们想想明心见性是个什么样子，是个什么境界，这一段的文字就是的。描绘的淋漓尽致啊，讲得太好了啊，平常要做的这功夫真不容易 啊！那么真正在临终的时候遇到这个境界啊，真的把他的妄念吓跑掉，我们相信那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如果是都有这个缘分的话，应该许多在临终助念的时候我看到了现象。临终助念为什么没看到？肯定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是念佛人，善根福德深厚啊，这一生没有遇到缘，没修福，造了一身罪业啊，临终的时候遇到善友， 这一体的地无相现前，一体的像障眼虎，啊，障眼虎屠户屠夫一生杀牛，卖牛肉的。啊，临命终时看到许许多多的牛头人来向他说明，这一下吓呆了。啊，杀的那些牛通通泄气，来要命。啊，大声喊救命。他缘碰得好啊，就有一个和尚从他家门口过，听到里面人叫救命，啊，他就进去看看，啊，看到是满都是到处牛头人，这个法师烧了一把香，交到手上，赶快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他立刻就念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念了几声，他告诉他牛头人不见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，你说他是什么品位？那么清楚，一点不迷惑啊！这要不是续世善根福德因缘，遇不到啊！所以他这个时候的一心，非常可能是理一心。如果是理一心，他就上品上层；如果是事一心，他就是中平上层。啊，他不可能是下辈，就下三品的，绝对不可能。啊，我们要念到中辈上层不容易啊。啊，他一下就得到了。所以是念念是心，念念其真，念念是佛，如是临终时念，切理一心，故得灭罪往生。灭罪往生是成佛啊！啊，加上一个灭罪往生的话，那是什么呢？上品上生。啊，所以这个事情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要了解，要认识。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，我们就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。啊，说不定他临终跟我上上好意啊，啊，他的上上品往生，我们到极乐世界跟他级别差很多。啊，所以不但对人恶人不敢轻慢，对畜生都不敢轻慢，蚊虫蚂蚁都不敢轻慢。说不定他们将来一转成人身，成佛在我之前。要尊重啊，要爱护生命啊，啊，这就是积功累德，对自己有大好处啊，有真实的利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